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補充翻頭先，即係呢一個 UGL 嗰個嚇嘅，即係個問題啦。咁就係嗰陣時呢一個咧，張高麗就揾佢，就收購佢間公司，係嘛？喂，其實講真，你話董建華，佢嗰間咩東方海外都賣咗俾大陸㗎，係 啊， 嘛？都賣咗俾阿爺㗎，係嘛？都完全冇問題㗎。咁但係嗰陣時就係你而家。嗰陣時就呢個張高麗想揾佢買跟佢班大德來行，佢就唔肯。而佢理由係乜嘢？你知唔 知啊？又話唔夠時間啊嘛。 佢話唔夠時間，同埋風險大。乜屌你老尾國家領導人同你買資產，你又風險大？你有冇搞撚錯啊？喂，你點樣愛國㗎？喂，咁你而家搞一帶一路風險唔大啊？咁你而家搞債股通唔風險唔大啊？喂，有冇搞撚錯？你叫我哋而家去頂呢啲一帶一路上山下鄉，然之後人哋同你買呢一個你同你買你間公司嘅時候，你講風險大？你乜撚嘢道理啊？你點樣叫人哋愛國愛港啊？冚家產， 推人去死同埋自己去死係兩種唔同嘅感覺嚟嘅，你要理解佢。 唔係，即係呢啲身體係最誠實啦，呢、這個就係、是。咁啊，就喂，我哋讲咩好啊？喂，而家我哋真系 唔系有啲好笑嘅片啊，睇咗先系咪？ 系嘛，唉，好，我哋去咗片先。啊，六四咯吓， 即系嚟紧都会，亦都喺我哋嘅网站咧，就有一个咁嘅电子蜡烛，就吓欢迎呢个市民咧就下载啦。啊，咁啊，即系如果大家亦都还好啦，唔好攞蜡烛啦，就不如个电子蜡烛。啊，咁咧就亦都係可以有個嘅 表達。 我哋今日咧就係都揾咗一班年輕嘅朋友咧，係有一個嘅叫做 Boys Reborn 係啦。咁佢哋咧就一啲中學生嚟嘅啲朋友咧，咁佢哋咧係個組合。咁今年都會嚟到維園嘅竹竿集會咧，就會現場咧就會係有個嘅現場。咁佢哋都作咗首歌嘅，咁我哋都喺呢度聽少少。 那日自身广场，神明为了高墙，你仍如身披蜡烛星，消失不再响。 屌你老母，唔打喊我啊！屌，喂，唉，喂，有新意啦，系嘛？即系唔系我系好不满一样嘢啫。喂，做咩你喺度 promo 紧首歌嘅时候，你右下角嗰个阿李卓人喺度打喊路啫？屌！咁真喂你 咪听到厌咁大佬，咁佢梗系翻来覆去系咁听，觉得冇问题先怼出去噶啦。 啊，咁啊，即系今年有新意嘅，就系、是、用电子蜡烛、iPhone 蜡烛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就唔系呢一个就似九二八啊。 吓， 你九二八之后嗰日咧，你记唔记得即系又系即系嗰班人，即系都系怼个 iPhone 出嚟，系啦。是啦，咁即係当其实我同你都在场啦，都影咗相啦，咁样。咁係 是有爭議的，係嘛？咁佢哋亦都強調，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 band 啦，係嘛？即係叫做 Boys Reborn 咁樣樣，咁好犀利嘅。你頭先見到佢唱高音咧，一啲都唔走音噶，係嘛？咁啊係嘛？你話水哥，你話走咗走音咩？哦，咁真係大鑊嘅啫。唔係，我見到又好似冇走音啦，真係。咁佢好強調就係有後生仔嘅參與，其實每年都係，因為其實你講呢一個六四咧。佢就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傳承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你對於即係尤其係支聯會，尤其係即係你學聯退咗聯之後咧，佢哋好 desperate， 真係要揾一啲後生仔。佢每年都好頭痕嘅呢樣嘢係。咁就我哋熟悉嘅阿 Ben 啦、阿林兆斌啦，咁佢係主持之一啦，係嘛？咁就咁你而家嗰個首歌會唔會有啲不倫不類？唔會啩，係嘛？佢話自由之歌啊嘛，係嘛？咁你咁你以前有自由花花，咁咪而家咪有自由之歌咯？咁都係叫自由嘅，其實係。咁你見到今年其實嗰個學生組織係嘛？港大就話會喺呢一個自己個 campus 裏面咧都搞論壇。咁中大呢亦都話有會嘅，即係呢個新亞書院，佢唔知佢聯埋中大幾間書院都發表咗個聯合聲明。咁其實原本都話唔會嘅，即係呢個新亞崇基啊、聯合啊，佢八間書院同埋七間，咁佢就話即係會搞一個論壇嘅。咁佢就話好似話會揾咩喎？揾揾啊咩麥家偉啦、阿鬱敏喎、同埋馮檢基喎、楊岳橋喎、謝志峰啊，謝志峰一定有咁滯嘅。阿罗冠聪咁样，咁你讲起罗冠聪，其实咧，咁啊，真系有啲是非嘅，其实系，咁就你网上面啦，我唔知道，即系有啲谷友啦，就喺度传咧，就系喺呢个深水埗，但系个深水埗咧，就话有人影咗张 banner， 就系呢一个支联会就宣传六四嘅张 banner， 咁因为其实有好多泛民嘅啲名咧就签咗上去，咁就去背书咁样嘅，咁其中三位自决派嘅议员咧，就因为。就話佢本身係冇俾名上去咁，但係俾人哋即係被署名咗啦，係嘛？咁就阿朱海迪就要求就查咗佢 嘅。咁但 係唔知點解連埋三個名都查咗，即係叫自決派就其實捆綁地就查咗名佢。咁就你見到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咁就有啲人就開始喺度喺度辯屍啦，喺度話：，唉，嗰時投錯你票啦，我仲叫啲人投你票添，係咪令我好失望啊？乜啦咁樣。咁我聽翻啦，睇翻啦，即係呢個阿小麗嘅義工，咁其實唔係小麗義工，小麗職員，咁佢哋都解釋過其實件事，就話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係冇冇被即係冇 approve 過，即係其實 冇被諮詢啦， 冇被諮詢啦，冇被知會就其實係會聯署上去嘅。咁見到個名字就覺得即係好唔尊重啊之類啲咩嘢啦。咁阿朱海迪就要求就除名嘅， 係。 咁就其余两位咧就好似冇表态啦咁样。 咁但系其实即系自决派，即系我想我哋都了解一下啦。就自决派对于嗰个 banner 嘅内容啊，即系佢有冇一啲咩嘅即系意见或者评论咧？ 咁睇翻有朱海迪嘅留言，朱海迪嘅嗰边嘅讲法就话，佢哋有另外一啲说法，咁就系啦，未来就将会喺自己嘅 page 嗰度公布嘅咁样讲。另外两位是怎样呢就不知道 了。咁即係都叫做有个交代啦，係咪？咁但首先就不满就係你攞咗个名咁样，咁就好肉酸嘅。因为其实你咁样查咗佢呢，咁你查咗咩人你又搵得返㗎嘛，係咪？咁就係、是、你俾人哋感觉就係话你唔同意即係悼念六四，咁就或者甚或至係被归类为呀。 即系本土派， 本土派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就同佢哋眉来眼去之类嘅嘢啊，即系或者吓、用其他人嘅讲法啊，就话啊，你梗系同呢一个即系清正啊嗰啲人暗合啦，系嘛，就上升到呢咁嘅地步噶嘛，系嘛，咁我觉得即系其实系冇必要嘅，其实讲真，咁 不过冇可否认一样嘢咧，就系、是。即係可能朱海迪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即係你講阿羅冠聰同埋劉小麗咧，即照計，即係佢哋唔會遺忘六四，咁但係佢哋對於六四嘅立場咧，亦都真係有可能同即係傳統泛民係有唔同嘅喎，即係可能佢哋係都會去到六四，但係可能會從一個較本土嘅角度啦，即係香港嘅角度啦。去即系去理解六四呢样嘢，即系特别系六四对于香港民主运动嘅嗰个角色， 是怎样，可能他们真的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咁但係其實你如果你淨係羅冠聰啦，咁你羅冠聰以前都係學聯嘅成員啦，咁其實佢自己即係亦都參與過呢個支聯會嘅，其實佢自己在任嘅時候。 咁但係而家已唔係啦嘛，即係佢而家已唔係。 咁究竟同嗰陣時有冇啲乜嘢唔同呢？係咪即係你做學聯嘅時候你會參與，嗰陣時係咪被逼呢？咁如果你係被逼嘅時候，咁你而家有冇種新嘅說法呢？係咪咁因為其實你而家嗰班即係你就係講新亞書院，其實佢哋嗰種講法呢就同舊上一兩年都大同小異嘅，就係話咧，咁啊，即係已經過咗咁耐啦，係嘛？咁就咁就去，即係你如果你講呢個建設民主中國嚇、啊，即係你話八九民運嗰一代同而家新一代咧嘅關聯咧，就可以日漸退去啦，係嘛？咁你成日講傳承喎，而家人哋就冚你一巴就話你日漸退去喎，係嘛？咁你點樣傳承咧？咁咁佢哋話冇啦，係咪？咁然之後話你往往先牽涉到推動呢一個中國嘅民主進程，咁好難推動，好難打動時下年輕人。咁如果打動時下年輕人嘅話呢，點樣為之打動時下年輕人啊？咁係咪要做 marketing 咯？ 大問題，你話令到佢哋認同，你見到而家嘅學界嘅玩法，咪就係冷處理你成個六四、嗯、你點樣爭取到咩認同啫？ 我諗唔即係唔係佢嘅策略性冷處理，而係的而且確即係特別係九十後嘅大學生，的確對六四咧嗰個感覺係真係差咗嘅。特別係即係特別雨傘運動，即係本土即係興起之後咧，的確係。是變咗嘅，即係變咗嘅，呢樣嘢無可否認。你從嗰啲民調啊各方面睇，其實真係年青人對於六四嗰、那個那個感情係差咗。 唔係在我睇嚟，其實我兩年前問過仁哥啦，係嘛？咁其實即係我哋都有一種睇法，就係其實點解而家即係嗰啲學生就同我哋當年其實嗰、那個即係睇法會差咁大嘅分別呢？其實係因為其實嗰陣時即係如果你話去維園六四打卡呢，其實係有啲道德光環嘅嘛。 係啊， 即係起碼你如果你話數返五年前，嘩五年前啊，黃楊達都喺維園即係外面、啊、即係叫人哋去集會㗎，真係有光環㗎嘛。嗰陣時係咁，而嗰陣時你仲見到好多熱婦少女㗎嘛，系嘛？即系如果你仲記得嘅話，係嘛？你嗰陣時 特別係即係六四呢個二十週年啦，零九年 嚇 嗰、那個嗰、那個時間，即係特別北京奧運，即係之後，即係大家。 我記得有一年，我同阿林康正一齊去 嚇， 佢就係咁及女嘅。哇！ 唔係林康直情係本書，佢本書嘅八卦運動，佢自己簡介、作者簡介嗰度，佢都話佢係一個愛國青年嚟噶嘛， 係嘛？ 佢係愛中國噶嘛，好明顯熱愛中國文化噶嘛。 但係你係 但係而家都即係我諗變咗啲啦，已經 都唔係變咗啲，而係話你大陸對香港嘅態度唔同。咁你尤其是經歷咗嗰個雨傘運動打後， 其實雨傘運動係對於好多人嘅衝擊係好大的，特別係即係再加上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以前我哋即係所謂憎恨或者想改變嘅就係大陸嘅政權啊嘛。咁但係而家我哋連即係大陸嘅人民呢都有啲唔好嘅好感，兩樣嘢夾埋之後，你哋成個中國關於中國嘢都唔想去再去處理。 你見到點解阿九哥呢即係佢會推一個即係電子蠟燭出嚟，咁即係其實佢哋即係當然係好有誠意，咁佢話俾你聽佢係有心意嘅， 有心意啦， 又有誠意又有心意嘅，咁只不過下面嗰、那個仁哥李卓仁喺度打喊路啫，喺度係咪即係唱一首歌嘅時候。咁即係如果你話去推動或者推廣咁樣，咁呢個係咪比較好嘅方法呢？咁講真，即係我覺得電子蠟燭係多餘嘅，因為其實都唔需要你自己專登去搞嘅。其實你任何人呢，如果有心嘅話呢，即係你上網自己即係你 cap 一個即係一個蠟燭嘅圖呢，咁你咁樣搖下搖下呢就係電子蠟燭，你唔需要專登去呢邊打。 我覺得即係其實你剛才講六四嘅話呢，其實你即係成個支聯會要諗下佢嗰個論述點樣可以連結到而家年輕人 嗰、那個 那個趨勢？ 六四嘅問題咧，其實係在於嗰、那個嗰、個六四事件，你哋嗰種推廣嘅僵硬。 嗯， 即係譬如就係話你我哋成日講嗰個理念係冇問題嘅，你要明白 即係其實係中港係連體嘅。即係如果你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又冇民主，所以先至要推動中國嘅民主，係咪？即係你成個所謂，即係呢個亦都俾人哋講到就係話嗰個所謂民主回歸嘅問題啦。民主回歸呢個問題，即係因為其實你近年嚟，你搶黃之鋒講啦。立場新聞亦都非常之着力去講啦，係令到好多人咧都係非常深入民心，就覺得咧，即係你當時啊，即係你嘅民主派嗰一代人，尤其你支聯會企喺上面嗰代人咧，其實你做一個錯誤嘅決定，就係呢個你選擇民主回歸，所以就我哋就冇自決嘅權利啦。但係所謂自決都係多交魚嘅。自決一個過程嚟啫，自決只一個一個工具嚟嘅啫。 我諗呢個即係對大家對於民主回歸嘅攻擊，其實係一個誤解嚟，因為即使冇民主回歸，但都會都要收翻香港嘅呢、這個佢。 唔係呢個確實係咁，但係佢落落上口不斷喺度講噶嘛。咁亦都係試圖係將呢一啲嘢咧就打包咗俾台上面嘅老屎忽。咁然之後佢哋去即係孭起呢個責任，就令到我有一個仇恨嘅對象噶嘛，就係、是、咁樣樣噶嘛。咁而同時間，佢哋去推廣呢個六四嘅時候，年年都係一樣嘢。喂，其實好似有一年，喂，其實你成日喺度講啦，即係支援中國嘅民主運動啦， 愛國民主運動 係啦，愛國民主運動啦。即係其實我哋見到每年都有嘅好多啲問題就是說，就係話呢一個，我記得前年啊，我同阿土伯喺 D 1 0 0做節目嘅時候咧，就訪問啊九哥，就係關於咧嗰陣時咧就你記唔記得有一單嘢係呢個即係係咪喺茂名啊？茂名嗰個叫做 PX 廠 ，PX 廠啊，咁就爆得好大鑊嘅，因為其實佢話搞個 PX 廠，咁啊令到咧就其實呢啲居民咧就俾呢啲國安嘅公安啊閂門打狗啊，嗰啲即係外國記者入唔到去啊嘛，咁問佢有咩睇法，佢完全冇感覺，即係你佢講真，佢做支聯會嘅角色就係不斷咁樣樣 repeat repeat repeat 又 repeat 咁樣樣，就係講六四當年嘅回憶。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講即係你點樣支援中國民主嘅話，其實係 dynamic 噶嘛，你每年都有啲新嘅事情發生噶嘛。 應該咁講，睇翻轉頭咧，訪問錯人嘅。如果你訪問阿何俊仁， 係啦，佢會講到，因為佢做維權嘢， 維權律師關注咗。 咁但係問題就係嗰陣時揾唔到佢，係咪？亦都唔係當其時，佢亦都唔係支聯會嘅主席。當時嘅支聯會主席咧，就係阿頭先打下路嗰個李卓仁啦。咁揾唔到佢嘅，佢亦都唔想接受訪問，好似係。咁就係咁樣樣啦。咁即係佢哋除咗六四之外，有冇做其他嘢先？咁嗱，如果何俊仁有嘅，即係講真，何俊仁有嘅，即係譬如佢亦都解釋過，係嘛？即係譬如你話呢、這個舊年即係709大即係呢個大圍捕啊，即係呢個維權律師即係大手部，其實佢哋係有去支援嘅。呢個係佢哋有會去呢個中聯辦嗰邊做示威嘅。咁其實你會唔會喺呢個六四嘅紀念館裏面其實加入呢啲咁嘅聯數，或者喺支聯會嘅集會裏面嚟講，即係其實你都會講，喂，近年其實會有啲咁嘅事情喎，係咪？即係你会加入呢啲嘢，即系你起码唔会令到有啲人系好僵硬啊，觉得即系一啲人好有啲人讲法又系好深入民心嘅，就系话喂你利用当年嗰班死难者嘅一啲即系即系你食人血馒头啊， 唔系你又谂翻转头，即系我记得阿昌系唔知旧年定前年喺唔知西洋菜街嗰度同阿铁头就走去做个有关 鸡枪嚟讲系 系啊。咁就做翻個論壇咁樣嘅，咁佢其中問一個問鐵頭一個問題噶嘛，就係話其實你有冇諗過支聯會你要結合翻而家嘅行動 promote 俾人聽，話俾人聽就係、是、支聯會唔係淨得六四啊？咁鐵頭佢就係 啊係啊，呢、啊這個好重要啊！ 鐵頭咪有一個咁嘅答案咯，佢話。我做好多嘢唔見得光㗎喎、 啊。 我 promote 啲唔見得光嘅嘢，咁等啲受助人俾公安拉，咁我咪俾咗公安嘅幫兇。 是啊，呢个是佢讲法嚟嘅，呢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讲法，但是问题就是你不是话即是你讲你点样去帮佢哋嘛，你点样去 arouse 嗰啲人嘅一啲即係意识嘛，即係譬如你话你喺嗰个集会里面即係加入呢咁嘅元素，即係即係譬如啦，我哋而家网友啦，非常忠实嘅网友啦，即係呢个 MT 生就讲啦，即係白金民运其中一个重点係反官倒反腐败，你睇而家港珠澳大桥嘅造假案，其实 都是同一個共產黨嘅，都是他哋的國企搞出嚟的嘢嚟嘅啫，係嘛？呢啲嘢其實你可以比較是活化了而家的事情同當年的一啲 relations 去講翻。 但係呢個又係牽涉到立法會權力的一個困境嚟噶嘛？你諗下立法會佢都講到明唔能夠掂一啲有關公共財政嘅嘢。 哦，佢唔係叫你爆料， 我亦都唔係講緊爆料咁。亦即係話佢哋 access 佢嘅權力係 access 唔到落去呢啲咁嘅問題嗰陣時，其實係會即係大家都連結唔到，唔知道應該要做啲乜嘢㗎。即係你就咁 promote 呢啲咁嘅嘢，然後話俾人聽有嗰個問題，但你又講唔到個方法，講唔到個方法點樣走去做下一步嗰陣時，咁其實對於群眾嚟講都係好 desperate 嘅。 係啊，唔係同埋即係你同我哋當年有一樣嘢唔同嘅，我呢個我同阿仁哥都討論過，就係、是今時今日在大學校園的接觸的內地學生呢是越來越多，比我們當年呢、就是、可以想像的是多很多，而他們接觸的內地學生多的時候摩擦也都多，是吧、就是會、 嗯 啊就是、你譬如你見到喂你現在你還在大學裡面、哎就是、工作啦、哎就是、你 我覺得即是一啲啲啦，但起碼有一部分嘅思維咧，就係比較保守啦，比較即係民族主義，即係類似即係咩馬里蘭州大學嗰個畢業嗰個女生， 係啦， 講咗嗰個畢業嘅演辭之後咧，被攻擊。 嗱，佢嗰句説話咧就咁講嘅。我落機之後咧，其實我自己即係本能嘅反應，其實應該戴口罩。咁但係咧。即系我又冇戴到口罩嗰、那个 moment， 就吸咗一啖气，啊，非常之新鲜啲、啊、空气，系嘛？就即系个感觉好自由咁、啊、样样，然之后就俾人哋去人肉搜索啦，系嘛？即系嗰个马里诺，我就喂佢分分钟变政治犯，唔使翻嚟，佢咁样攞绿卡啫。 我觉得佢真系好麻烦啊！即系我觉得佢即嗱，佢如果佢继续留喺美国咧，问题不大，但系佢啲屋企人咧就 系好大镬， 几麻烦， 系啊，好麻烦。咁而家同时间亦都有另一位阿哥咧，即系其实嗰、那个叫新加坡嗰、那个叫做系 阿姆斯 啊，系阿姆斯啊，叫咩名字啊？中文名字叫 二 彭差啊，二彭斌啊。咁佢亦都系即系喺呢一个佢都喺美国嗰度申请咗呢、這个政治庇护啦。咁、但系就筹咁咗成半年，有啲人话因为关特朗普事嘅，真系唔知系咪。不过 anyway， 讲翻即系呢一个其实而家嗰个学生佢哋面对嘅 challenge 系因为见到呢啲大陆学生多，而同时间又觉得即系呢啲大陆学生。多到咧，系同佢哋即系形成一个竞争嘅关系。 所以我所以头就 又同我哋倾唔埋啦。 所以又回顾翻头先我讲句嗰样嘢啦，就系即系上一辈嘅人，即系对于只系对于中国嘅政权政府系憎恨啫。系而家唔系，而家系连佢个人民咧都系有一种嘅反感，两样嘢夹埋，佢变咗对于六，因为六四一个你定义为佢一个爱国嘅民主运动啊嘛。 系啦， 咁你我连呢个中国。作為一個國家，唔好理政係咪政權啦，呢、這個國家我都唔想理嘅。咁點解要參加？ 唔係即係而覺得同你哋爭取民主呢班受益人，喂，你班人都係野人嚟嘅，即係佢會咁樣覺得啦。 係啊係啊係 啊！即係你班野蠻人嚟嘅，即係喂點解我要幫你爭取啫？ 點仲有敵國嘅階段 啊？係啊，即係佢哋係有種咁嘅心態。 係㗎， 即係呢、這個係比較困難嘅，你做工作，即係所以唔係話你僵化地每年重複又重複咁樣去做翻同一樣嘅 pattern 嘅嘢咧，就係、是、可以令到我哋重返維園嘅，係好困難，有結構個結構問題已經改變曬。 所以我就話，即係你支聯會要諗一個成套嗰個論述咧，係點樣去再去連結，即、就、係、是、當下年青人咯，嚇、這個即係佢哋一定要思考，如果唔係咧。我唔敢讲啦，即睇下今年个六四出席率有几高啦，即系我估计咧，年轻人就会下降嘅，一路 系 啊， 啊， 特别系即系香港普选问题呢个结解唔到嘅话咧，就一定系咁嘅情况。 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本台想讲下呢个艾飞，即系唔系呢个珠穆朗玛峰，即系个。 你冇留翻穷游阿峰留讲嘅咩？ 都可以嘅，因为我哋就嚟紧咧，就下一集咧就应该讲呢一个就下下一集咧就应该讲呢个西藏嘅，咁即系都可以讲讲嘅呢个系啊。好，咁啊，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